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刚听到的是来自阿妹妹的《我要为你做饭》。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99年齐秦的《世纪情歌之谜》当中的一首歌。这张专辑呢是一个翻唱专辑，翻唱了罗大佑、刘家昌、李宗盛、王菲、张学友、凤飞飞等众多名家的歌曲，一共是14首。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其中的一首，叫做《情人的眼泪》。《情人的眼泪》呢有众多的翻唱版，齐秦在节奏方面呢加重了感觉，来听听齐秦的《情人的眼泪》。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后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要不是有情人跟我要分开，我眼泪不会掉下来，掉下来。好春 是来自齐秦的《情人的眼泪》，收录在99年的《世纪情歌之谜》翻唱专辑当中。那继续下面的歌曲是来自许慧欣的首张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爱情抗体》。这首歌呢，用甜甜的语气诉说着在爱情当中呢，有时候结束是没有什么原因的，爱情很美丽，也很无情，所以呢，要鼓起勇气去面对，就像是身体需要抗体去保护一样。来感受一下许慧欣这首甜甜的爱情抗体。 我不知道今天星期只是个坏天气，一年有一天忽然又想到你，翻翻小说谈一谈钢琴，顺手回几封电子信。我在捷运线的车子里向低空飞行，飞过这城市才不管目的地，那些我和你有过的事情都像逃走的

烦恼，是你的想跑也跑不了，不必徒劳，不是你的想得也得不到。这世界说大就大，说小就小，就算你我有前生的约定，也还要用心去寻找。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我是刘刚华。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是来自电影《不见不散》当中的主题歌，孙楠带来的《不见不散》。而这个电影呢，主演是葛优和徐帆，相信你应该有印象，是来自冯小刚的电影。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个偶像剧当中的主题歌。这个偶像剧呢，火了飞儿乐团，也火了郭品超，一起来感受一下《Lady》。 来自斗鱼当中的主题歌曲飞儿乐团带来的 Lady。 说到台湾的偶像剧呢，就要提到在2000年7月1日播出的麻辣鲜师，这被确定为是首部偶像剧。而后来的像流星花园、王子变青蛙、命中注定我爱你、恶作剧之吻以及等等等等犀利人机吧，这些偶像剧呢给台湾的整个对外的文化推出当中呢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流星花园2》当中的主题歌 F4 带来的《绝不能失去你》。这首歌在影响力方面既比不上第一部当中的《情非得已》，也比不上 F4 自己之前演唱的《流星雨》。 没有你我会是谁，心停在哪里都不对，把今天擦掉昨天空白一片，在这交叉点谁陪在你身边，就算全世界都要把你否定，也不能让我放弃你，就算我们的过去都没有了证明，我依然守护你。

上瘾，尝一尝再来一口，甜蜜直达心口，加上芥末，感动能抢到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来自杨丞琳俏皮可爱的这首《芥末巧克力》。听起来芥末跟巧克力呢两种不搭的东西，但是在杨丞琳很俏皮的演绎下有了另外一种感觉。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换一种方式，从甜美呢跳到粗犷。1989年崔健的首张摇滚专辑当中的同名标题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我是刘刚华，祝福你健康、平安、快乐。 You 酒吧一角饮得分醉，他的双眼睛下垂，抑郁心里他的子女总不关心一句，每个晚上也都喝醉，紧握酒杯与失意畅醉，哭中感叹这生将要消失去，奔波匆匆一生里， 原来没法醉， 却为着谁？过去的都失去， 眼泪水。 是北京时间15:00，好音乐九五九。